是是 什么什么就什么会主席呢，还是绿营的。哎，这种辣妹招待所在台湾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招待所就是很多的政商名，你很好奇啊，来我把我这个照妖镜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李老师讲评 哈。我只是啊，你说 其实是台湾的政商名流呢，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多的事情不好谈，因为有些太细节的东西，然后所谓的 under table 也就是桌底下的交易，那就是人多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说有重要的时候不开大会嘛，大概重要的会议都是几个人呢，私下搞定，然后又怕台湾的狗仔文化非常非常的尖锐嘛，所以会说比如说马英九跟宋楚瑜夜会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讲成这样，所以势必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隐秘的地方，这个隐秘地方就叫招待所，招待谁呢，就是政商名流，然后彼此之间在这个场合里面呢，其实因为光谈正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场合太严肃了。 对，妹妹来了，调节气氛。 合约太。 可是那些妹妹不等于掌握了资料、掌握秘密了吗？ 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招待所里面，其实我们不晓得是每一个都有了啊。不过大部分来讲，就是说他们会有调剂性，就是说，因为女孩子是负责软化嘛，然后解除心房，然后再。 哦，女孩子有这个功能。 当然呢，因为温柔的力量其实你不是不能小看的。 对对对， 然后这些就是在招待所里面现在被爆发这些出来，其实都有一定的条件，身高165，学识要高，然后这个身段要好，就是说你的曲线要属于纤细型的。 都挺像黄金甲里头那样。 黄金甲那个标准其实啊，老实说的他们不太好找，营养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有腰身，然后就上身要穿个短短的小上衣啦，腰露出一截，然后还要是属于那种很性感，是高挑型的，然后学历要大专以上，甚至 会讲台语跟国语两种。 双语，哎，不一定是台语啊，还不还可能是外语。 哦，还 有。其实我听我为什么问他这个呢？因为我听那个台湾的色狼啊跟我讲啊，就说 台湾的色狼， 台湾好多色狼嘛，对吧？ 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别的地方。没色了， 我们大陆人民那个都是柳下惠，那个就是说啊，他台湾这个地方啊，他过去受过长期的日本的影响，这个女就是在某些行业的女的如何伺候让男人欢心，他这个有传统。你比如说，我听他那色狼讲，台湾有种制服店，特别有意思，这语文上有不同。那制服店里边的妈咪呢，叫什么呢？叫干部。 哎，现在这个情形在上海也有了，好吗？啊，只有台湾，好不好？ 哦，上海现在也有干部了。 对，很多都是干部啊，所谓领导的那个一群姐姐妹妹们的，然后 他就叫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决定一切。 对，就是说你去了呢，你得跟干部搞好关系，因为干部就是负责帮你挑这个辣妹。 妈妈生。 哎，而且他这种店啊，特别好玩，就是跟咱们想象的那种夜总会啊还不一样，那真是色狼去的地方，你知道吗？他就是好像是在唱歌，是吧？好像唱歌。但是呢，每唱一会儿歌，那个干部就进来，妈咪就进来啊！哎，注意了，各位，现在我们要关灯，咔就关灯，哐放起那 disco 音乐，灯一黑，放起 disco 音乐，各自的那个小姐，嘣就起来，嘎嘎嘎嘎跳脱衣舞啊，一直脱光了。脱光了在你身上腻呀腻呀， 合法的 不合法就会抓的， 所以色狼嘛，色狼跟我说的嘛，腻呀腻呀，然后呢 谁 叫与狼共舞， 哎，跳那么10分钟，哐叽好，大家穿好衣服坐下接着唱歌，可能又唱一个小时，过来干部又来了，哎，注意了姐妹们关灯，咣咣又来，他这么玩的，你说 苏州也有大的这种跳交谊舞的地方，很正常很健康的那个很大的舞厅，很多人跳，就是劳工阶级啊，不是那些官啊什么的，就是很普通的大众去的，可是他跳中间啪一下灯全关了，然后关了，大家其实关了的时候大家大概在跳比较亲切一点，然后过了几分钟以后灯又开了，后来我就问他们的管理的人，我说你们为什么关灯，他不关不行啊，不关生意做不过人家。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象，为什么？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像是这种高官啊，或者说在社会上身份地位很重的人啊，他们平常的一举一动就受到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去审视他，所以他其实，但是他也是人嘛，然后他有的时候想说我也要放松一下，我也要什么的哈，那就有人投其所好啊，因为其实像这种招待所里面的这种消费啊什么等等的，一定有人买单嘛，那一定不便宜嘛，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很可能 他是不是涉及到公款买单呢？ 哎，这倒没有，这可能就是商人， 但是 有一个中间人。 但是我的问题是，社会公众舆论呢、讲这样的场所啊，官去跟商人去跟老百姓去，他有没有不同的标准？ 当然有啊， 就是说大家会不会就觉得 官不应该去，可是老百姓去没有大问题。 这就是你对公务员的那种执行的要求，就像你看待老师，然后看待所有国家的机构的这些里面的员工一样，就是你的行为举止要端正，因为 是 社会的点。 就是说，可能说一般的人去这样的招待所， 那就没所谓， 大家就无所谓。 对， 但是地位高的人去就有问题。 对， 假如说他这个犯法，假如第一天正好警察进去扫黄了、 嗯， 对不对？抓到了，那么里边如果是官或者商人跟老百姓，他的处罚从法律上的处罚是不是一样的呢？ 当然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因为其实像如果老百姓你是做这些违反的，你可能只要负法律上的刑责、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官，其实你还会受到一个所谓的纪律。 法律上的刑责要不要负？ 当然也要负。 也要负。 应该是也要负的、 嗯、 这个我因为不是读法律的了，我不能跟大家做。 你秀媛心虚了。 我其实不心虚，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应该是两个标准，因为我们像看到这些事情都要进入中评会、 嗯、 就是你要接受公平的。就是你除了是法律上的责任之外，你不能够去这个声色的场所之外，你还要受到大家的一致的。 你看小马哥现在人家理直气壮，哎，我现在觉得这人呐、啊，真是有 他从来没去过 道德优越感。不是去过你就不能说这个话呀？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当官就不能好色。而小马哥说，而小马哥大家挞伐呀。说有个单位举办这个什么说谎比赛，都不敢邀请我们政治人物去。人家说呀，我们要去了，没人能赢得过我们。就是你看他就可以批判，因为这个小马哥好像感觉不好色。 可是他是真的，老实说，他是家教非常好，然后自律非常的严格，然后也很清白的人。但是也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外在的，就是从小教育他这样的一个成长之后，他很难在这个政治场合里面去竞争， 所以 他会有一个。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我们中国儒家的一个老传统。 嗯， 叫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啊。我们先不讲刑这一关。 嗯， 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就是说礼上大夫，就是说同样这件事情，从道德的标准来讲，你大夫就是做了就不可以做的，可是老百姓对他要求不那么高。 嗯， 你看见这个意思没有？所以后来中国大陆就是礼下庶人嘛，就各个学雷锋嘛。 嗯嗯 嗯，连最普通的老百姓扫街的也不能有婚外情，要不然算坏分子。 嗯嗯， 这个就是礼下庶人。现在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说从道德上对上要求高，对不对？然后呢，中国过去儒家的一个相补的就是法律上呢对下要求高，意思是说下面的人呢就小人予以利嘛，君子予以义嘛。 对， 那意思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呢我就用法律来管你，但是呢高官呢我法律就不管你了， 嗯， 哎，你的就靠道德来管了。 嗯， 你明白没有？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什么叫礼不下庶人还延续着， 哎， 但是刑不上大夫打破了， 应该是 刑是统一了。你看上下都，你进去以后不能说在上面抓官的抓住了就开除一党籍，这个老百姓就得坐牢，这样这个刑是统一了，对不对？所以我挺关心这个处罚标准。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方式我觉得其实也让老百姓比较服气的是，包括国务机要费啊，然后这个吴淑珍女士也受审嘛，然后这一次的审判当中，其实就算你再不舒服，然后我们这个检察官说如果你真的必要到到审的时候，你可以推一个简易病床进来，我都还是要审。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觉得没有太过分的特权了， 这、 就是、 这就是刑上大夫。 对，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有些特殊案例，是不是能够全面做到就很难说。 嗯， 但是其实对于陈水扁来讲，其实大家也就知道他除了这个叛国罪之外，这几个重要的罪之外，他其实是有豁免权的。 嗯， 所以这个也很难讲了，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你说在台湾这个官场是不是有这个风气啊？ 应该是有，我觉得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因为意见不一致嘛，就算在同一个党派里面可能对于利益的分配也是不一样的。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努力的去挤政治这块饼，因为它其实并不是 谁都知道它臭， 为人民服务是件很辛苦的事，老实说，对不对？要早起晚睡的，然后每天要劳民伤财的，这么多事儿的，为什么大家都去呢？一定是有它的这个 有招待所， 对吧？ 有招待所。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真是坏人。 创维屏电科技，防眩光不刺眼， 有效保护视力，不刺眼 更健康。 健康液晶专家， 创维 Skyward。 从节能到全能的冰箱，矢量变频 海信银贵人。 海信。 盛世夜宴，盛世剑南春。 世界峰双网双待手机， 一机双网同时在线，全球网络任你畅游。 中国联通世界峰双网双待机，与世界时刻联通。中国联通，让一切自由联通。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火热豪情，红七匹狼。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赫鲁晓夫，冷战期间的苏联主要领导人，尝试对苏联的经济进行改革，却被称为鲁莽的改革家。之后勃列日涅夫上位，他在任期间令苏联成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他也是导致苏联衰落和最终解体的关键人物之一。红场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你刚才说什么礼不下庶人，现在问题啊是个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有些东西啊都颠倒过来了。你比如我为什么说，就说这个官场风气，实际上你看咱们从很多这个民间的语言当中，你能感觉到它存在，至少在一部分干部当中，干部当中它存在一种。 我今天招待所的影响可大了。 对，而且这个干字在台湾又是意思干革命啊什么的。 对对对， 我们不常用这个字。 我跟你讲讲，就有至少有一少数干部他的风气是什么。你看人家说的，做官难呐，人家喝你不喝，你的朋友不会多，人家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人家赌你不赌，背后说你250，人家拍你不拍，一起把你搞下台，人家送你不送，批评要比别人重，人家吹你不吹，就你问题堆成堆，人家嫖你不嫖，大伙儿一起造你谣。这是不是某种风气啊？ 反映 反映真实，对不对？ 你刚才讲人家赌，你看到走进一家饮食店门口有贴着服务公约吗？本店不打人骂人。 没错没错。教师不准猥亵女学生，这有这个规定。 对，考试前不收钱。 越不准，大家挑战的尺度就越强烈。 但是你要跟谁说呢？谁都有苦衷。那我就问那个做生意的了，我说你们真是没出息，你们好好做生意嘛，你们何必要花钱陪人打？原来这个公司呢，还是中国人，还是替美国公司的。你说他的苦处是什么？美国的法律是禁止贿赂的，所以他那个钱还不能报的。而且呢，你要是在那个国家，比方你在中国出了事情哈，那个他根本不保护你，你得冒着风险在帮公司争业绩，但是你得自己贴钱进去做这些事情。其实美国人老总根本都知道，可是他依照他的法律说我不管这个事情。所以下面在做事情的人是冒着风险在做这个。那你说做官的，我又跟他们聊，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你们老婆来跟人家打这个收钱，对不对？你知道他们说我们怕，我们现在最怕，你知道我在上海就碰到了官员，现在不是查陈良宇案吗？ 对， 上海的干部现在好多人都在传，一个人我不讲他名字了，其中有一个人你说出来谁都知道，就是里边牵在里边的大。现在上海的干部讲起这个人是谈虎色变，怎么呢？原来他查出来他有一份详细的清单，他多少年来送给谁东西，请谁吃过饭，打过多少麻将，过年的月饼什么什么，清清楚楚全部记下，涉及好多好多人。现在那些干部圈里面讲起这个人咬牙切齿，说这种人真没道德啊，请我们打麻将还留底啊，这跟那个什么留录像，这不是一回性质吗？ 这反映我们在各行各业的道德都全面崩溃。 所以这个人呢，现在很多干部谈起这个人，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回想说，哎，说不定哪一年我也曾经跟他吃过一顿饭啊，或者是收过一盒什么海根达斯的那个月饼啊，或诸如此类，原来居然都记明细账啊！ 这就是你知道，我最近看一个吉林的 反贪专家，评为年度什么人物的话，就专门反贪特厉害。这人的总结说，我办过的案子总结就是证实的，这叫什么呢？证实的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的最彻底的是哥们儿。 揭发的最彻底的是哥们儿。 对，他就是，你比如说他给这些官员们提出的这个警告，不是警告，人生这个导言就是什么呢？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不要滥交朋友。 嗯， 你也得想想这帮人。你个当官的，人家为什么跟你送吃送喝，跟你打麻将？你以为人家跟你混成什么交情了吗？那这真到了事儿 上。人家为什么十几万就给你一个奔驰？ 对呀、 啊，说是减价的。 对呀、啊，你这个链条一崩盘，揭发你最狠的就是杀手，就是铁哥们儿。 嗯，所以这季不是台湾也让我想起那个有个者明的主持人，是叫者明，者明的主持人，他不是在家里头打牌啊什么东西，结果揭发他诈赌的这件事情，先确定判刑三年嘛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牌桌上最非常亲密而且来往最大户的那个， 嗯， 结果真的是判刑的时候，然后起初是咬死说我没有没有，我就是跟他的哥哥是他谁，后来真的把他招出来的也是那个 铁哥们儿。所以就是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交友，我跟我身边的朋友都讲，就交友一定要选择，人一辈子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嗯、你仔细想想看，你生活中大多数的烦恼都是那些啊朋友与非朋友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人给你带来的，很多麻烦都是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真的当朋友要守口如瓶啊，守身如玉啊， 是吧？ 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太靠近， 守不住什么强调什么，你知道吗？ 对。然后你看像招待所这些， 招待所工作守则是吧？ 这个女生们呢，就是就算她为什么选择这些女生进去的时候，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我要平常去观察你，你在那个你正常营业的场所，你就算喝醉了，你也不会酒后吐真言，你也就是那种酒品要好，不会所有的话都说了。然后第二是呢，看到什么都当没看到。所以打死不认的那一种，就是 你知道 这种， 在我们这个这儿啊，有些官员呢，还得是他是贾宝玉，他是多情种子， 嗯， 一个小姐就能把他玩翻了，就是本来是去嫖的嘛，也不能说是嫖，你去认识一个坐台小姐，但是也堕入情网， 嗯， 到最后小姐跑到政府部门里，这小姐怎么能控制他？他跟女同志说话，这小姐冲进来，叭一大耳光了，你说。能把它控制到这种程度，就像就说像陈克杰嘛，说是他是分文没有的大贪官呢、啊，都是李平让他去提要求，他去完成任务，然后把钱转到香港。 我们再这么说下去，贪官变成弱势群体了。 这玩意 儿好像全受害者一样。 有时候是弱势群体，你知道现在你就说他们说那个河北那边不是有个李真吗？ 嗯， 贪的就是现在有一种叫雅贪，就是通过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古董市场为什么这个水涨船高啊？很多时候送古董、送书画。为什么现在很多至少一些官员开始啊老跟这个收藏家交朋友，打听这方面的事儿？因为他收的这个东西多了。但是所以说我说为什么弱势群体啊，就是那个有个叫李真的嘛，收的那种古董书画三个房子，在城市里举办贪污这个教育那个展览嘛，然后呢我那朋友行家嘛，人去看了之后说没一件是真的，全是假的，他不是货吗？对、 嗯、啊，贪官素质不够高。 不过原则上，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怕纸包不住火嘛，你就不要干就好了，对不对？ 哎呦，那可难了。 但是很难、啊。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 啊、不同流合污也不行。 我跟你讲，到什么程度？就我说这个反贪专家讲，穆随心知道吧？穆随心的秘书，他问他说：“穆随心收什么人钱？”这秘书想了想，说：“你问我谁送给他钱，我说不出来。”但是呢，谁没送给他钱，我说得出来。你想这个到什么程度？ 太可怕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新蛋白质，绿色食品，高蛋白，高营养，补充营养，快速均衡。日月星，营养中国人。西川天下，人人欢喜。他始终跃动于心，创新永不言弃，源自北大，致力科技原创， 中国的方正，我们的方正，方正集团。 海信天香系列平板电视，细节见证品质，1080p 高清显像，视觉领袖，国色天香。 Hisense。 徐老师总结发言 也不是了，就是说我其实这看那么多现象，就包括这个，你看受贿的各种各样的人，最后心理上都觉得自己没错。关键就是有两个理由，我真的发现他们总结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会不公平，道规则不公平，所以我是受害者。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吃亏了，是受害了，就别人比方说不正当的爬得比他高啊，或者诸如此类，总而言之他是先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第二个，我做的这个事情别人也做，比我高的人还做，他们都没事，为什么凭什么我就有事呢？有这两条经律，做什么事情最后都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祖宗啊。 对，所以徐老师你这个话，就我就可以做总结发言。我跟你说，有个西方学者说过，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腐败条件等于什么呢？垄断权加上自由处理权减去责任制。 不过这个事情其实我刚刚在想说，徐老师讲到说不能同流合污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非常的难呢，因为你在一个群体当中。 他怎么有体会？ 我现在突然想到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碰到嘛，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饭你不去，因为你知道那里面可能有点游戏，然后你不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假清高。 对，大家然后不是不单假清高，大家会怀疑你， 然后 问你 是不是就是你出卖我们，或者是这个事情出包了以后，你是第一嫌疑人，对不对？ 没错。 所以刚刚也前面讲的就是我坐着就觉得如坐针毡，台湾是大陆的镜子，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好好的检讨一下。 是，所以就是说嘛，人家嫖你不嫖，大伙儿一起造你哦。 不要造我谣，我真的没有，我没有。 这个群体的有的时候难清啊， 而且你变成少数，你少数是你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哎， 应该怎么办呢？那怎么办？ 你说你能不能？ 创维特约之锵锵三人行，由创维电视赞助播出，不刺眼更健康，创维平变液晶。一样的日月，共同的天空，不一样的凤凰气象站，带给您更精确的气象资讯。中国气象局与凤凰卫视联手打造桂园凤凰气象站，为您打开全球华人气象资讯新天空。桂园凤凰气象站由桂园果汁集团居民赞助播出，每天两杯果汁，享受健康生活。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时间了。今天讲的第二个归结性的题目，文化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像昨天讲文化定义那么抽象了。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就是我们从事文化是为了什么？当然，很可能为的是个人谋生的原因。但实际上，文化是一种最贴近集体人格的这个职业，也就是我们的现在通行的话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职业。所以呢，它一定超越自己的职业目的的。有人说，我们从事文化是为了提高民族素质，为了提高社会的理性水平，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更实际一点，是为了受人尊敬，或者为了摆脱愚昧。这些观念都没错，但可惜都把文化当作了手段。其实文化本身是有目的的，就是人格目的，人格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格。好，那么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了，就是全部文化行为的终点是从根本上改善人格，尤其是改善集体人格。你看啊，我们现在是个经济发展的大国，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太理解中华文化，还觉得我们有可能威胁他们啊。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心中来展开自己的文化模式的。比如我们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经常会想到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这就触及到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了。我们 今天的文化是要让人感到什么呢？说到底也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这种人格独特而不怪异，可感而不混同，有庄严，有痛苦，有鞭笞，有维护，但是最后给人的感应应该是亲切可爱。在今天的世界范围之内，中国文化哪一天能够让大家感到亲切可爱了，文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的老百姓如果在文化当中让陌生人在亲切当中互融，在可爱当中互融互温的话，那么大家也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精神趋近，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目的，其他目的都是从属的。 将最有震撼力的新闻瞬间凝固，照片所说的故事胜过千言万语。郑浩、董家耀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多角度点评新闻照片， 点名事实， 抓住要点。 2007重点出击，点睛 today 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